第十篇改过知耻 第五十六则一念不正即是恶意解如果我哋起心动念处处为自己着想而且自私自利则只要一个念头不正就是罪恶同时立志做善事目的在利益一切众生这样善事纵然少功德却无量无边啊！ 故事造业在起心动念之间在宋朝年间有一位魏仲达的读书人曾经在翰林院担任官职有一次被鬼卒涉到阴曹地府阴间的主审判官吩咐手下的书办将他在阳间所做的善事恶事两种册子呈上来等到册子送上来的时候则恶录刑庭至于其善录则仅一族好像一根筷子那么小而已主审官又吩咐拿秤来量下结果刑庭之恶录反而轻而善录如筷子咁细卷的册子反而重魏仲达好奇地问我年纪都未到四十岁怎会犯咁多的过失啊主审官就说了 一念不正即是恶不待犯也 譬如见到女色动咗淫念即系犯过啊。跟住魏仲达就问咁嗰一族善册记嘅系乜嘢呢主审官就话啦。 皇帝有一次要兴建大工程你上奏劝皇帝唔好修建免得劳民伤财。呢个系你奏章嘅底稿。 魏仲达就话啦： 我虽然讲过，但系皇帝唔听，仲系要轻功。呢份数表点解仲会有咁大嘅力量啊？ 主审官就话啦： 皇帝虽然冇听你嘅建议，但系君之一念，以在万民，希望使千万百姓免去劳役。倘使皇帝听你的那善的力量不就更大了吗 由上述故事可以知道善业就有生出善果的力量和作用恶业就有生出恶果的力量和作用故名业力佛门有句偈曰不思议业力虽远必相牵果报成熟时求避终难免。这个正好跟俗语所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全部都报相互辉映啊。故事一念的因缘有一次佛陀同埋弟子出外托钵经过一个水果摊弟子见到卖水果嘅商人喺面对两位陌生嘅顾客给予唔同嘅服务而感到不解于是就问佛陀啦三者因缘为何呢佛陀话水果商人之所以对路人甲和颜悦色多般服务受以便宜价钱对路人乙则厉声言辞不见好的念色有所刁难而受之口贵这一种原因是因为三个人在前世的时候有下面这一段恩怨这名卖水果的商人在前世的时候是一位家境非常贫困的人家有八十几岁的母亲需要奉养 由于母亲生病垂危，因一念之差而犯下强盗之事。当时此罪甚重，被捉之后处以死刑，并且游街示众。在游街的时候，路人甲对于这个犯人，即是今世的水果商人，生起了悲悯同情之念，脱口就话了： 可怜啊，咁年轻就要被处死刑。 犯人听了之后，生起惭愧后悔之意，故一念之间结了善缘。而后经过路人乙面前的时候，乙心生恶念，大声咁责骂佢：呢种人死好啊，做埋啲咁嘅坏事，活该被处死啊！犯人听到之后，对乙生起嗔怒，久久不能平复。虽经隔世，但此恶因缘并未间断。今世再遇到的时候，就恶言相向，并且卖给他较高的水果价钱。由此可知，人的心念遍虚空法界，而且变化速度之快，超过光速。同时这一念含藏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可以上下古今，中外奔驰，神游太虚，无远忽界。因此不可以睇小呢一念的善恶，短暂的一念可以成佛作祖，亦都可能做下生生世世的嗔恨、贪痴、痛苦、不快乐的因缘。我哋能够唔睇实呢一念咩？故事广结善缘。一日，佛陀带着迦摄尊者同埋阿难尊者两位侍者一同行脚，一行人感到口渴，就喺路边嘅大树下面休息。佛陀见不远处有块西瓜田，就请阿难化缘西瓜俾大家解渴。阿难嚟到西瓜田，客气咁对住看守西瓜嘅年轻女子话：施主，我的老师释迦牟尼佛行脚来到这里，又饿又渴，你是不是可以布施一个西瓜等我供养佛陀呢？阿难话未讲完，那位女子就恼怒地拒绝了阿难的请求。尊者失望地向佛陀报告过程，佛陀却微笑着叫迦摄去化缘。迦摄虽然亦都冇几大嘅把握，依然起身去化缘。估唔到年轻嘅女子一见到迦摄，好高兴咁向尊者顶礼，并频频询问系咪需要食物充饥，并主动拣咗最好最大嘅西瓜供养迦摄。迦摄尊者同阿难尊者非常疑惑，点解佢哋两个人同样化缘，却得到不同的待遇？佛陀话： 好耐以前，迦摄同阿难经常结伴行脚参访。有一日在路上遇见一只死猫，死猫的尸体已经散发出腐臭的味道。阿难一见到这只死猫，立刻揞住个鼻，匆忙地离开。而迦摄睇到死猫，立即为佢三皈依，并且将猫埋葬，祝愿佢能够早日超生善道。瓜田中嘅女子就系嗰只死猫转世而嚟。当时迦摄为其皈依而得为人身，因此佢一见到迦摄就心生欢喜。而阿难就因为一念嫌弃嘅心，反而遭受辱骂。 经云：未成佛道，先结善缘。要具足善因善缘，就要靠平时广结善缘。有结善缘，先至能够成就好事；有结善缘，先能够一帆风顺。因缘聚则成，因缘灭则散。所以希望人生有成就嘅， 都必须要广结善缘，并且切记一念恶便结恶缘。因此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能不谨慎也。